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85集。那么，就您的记忆，您觉得他怎么样？ 什么怎么样？ 您认为他是这样的人吗？啊，这些我不会写在报道里，希望您给我最真实的意见。 我也不清楚。 袁刚帮子偏了偏头，瞄了手表一眼，似乎很在意时间。 我在电话里也说过，我没有和他同班过。不过，唐泽小姐是学校里的名人，不同班也认识她。我想其他年级的人大概也都认识她吧。 她为什么这么有名啊？ 这还用说？她那么漂亮，不引人注目也难。还有男生组织后援会之类的呢。 啊。 金枝回想起雪穗的容貌，认为这不难想象。 成绩好像也挺优秀，我一个朋友说的，她初中跟唐泽同班。 那就是才女了。 不过像个性或者为人之类的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从没跟她说过话。 你那个跟她同班的朋友对她评价如何？ 她倒是没说过唐泽小姐什么坏话，只是曾经半开玩笑半嫉妒地说天生是那种大美人，真是走运。 袁刚帮子里的话有一种微妙的含义，金枝并没有错过。 您刚才说那位朋友没有说唐泽小姐的坏话，那么其他人对唐泽小姐没有好评吗？ 可能是没想到会被紧追不放，袁刚帮子眉头微蹙，但金枝看得出来这绝非他的真心话。 初中时代有一则关于他的传闻相当诡异。 袁刚帮子说着，声音压得很低。 说什么？ 金枝一问，袁刚帮子先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。 你真的不会写信报道？ 当然。 金枝用力地点了点头。袁刚帮子才吸了一口气说道， 传闻说他谎报经历。 啊？ 说他其实生长在一个环境很糟的家庭，却隐瞒事实，装作千金大小姐。 啊，请等一下，那是指他小时候被亲戚收养吗？那不算什么新闻。 袁刚帮子闻言微微探过身来。 没错，问题是他的原家庭，据说他的生母靠着男女关系来赚钱。 哦。 金枝并没有表现得大惊小怪。 是指做别人的情妇？ 也许吧，不过对象不止一个，这些都是传闻。 袁刚帮子特别强调传闻两个字，他继续说道， 而且听说其中一个还被杀了。 啊？真的？ 袁刚帮子肯定地点了点头。 听说唐泽小姐的亲生母亲因此受到警方侦讯。 金枝忘了回应，眼睛只盯着烟头，就是当铺老板那件命案。警察盯上西本文代，看来似乎并非只因为他是当铺的常客，前提是如果传闻属实的话。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说的好吗？ 啊，一定，请放心。 金枝对他笑了笑，但马上恢复了严肃的表情。 不过既然有这种传闻，一定造成了不小的骚动吧？ 没有造成多大的风波。虽说是传闻，但流传的范围其实极为有限，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些话是谁在散播。 啊？是吗？ 他好像是因为有朋友住在唐泽小姐老家附近，才知道我说的那些事。我跟他不是很熟，是听别人说的。 他也是清华女子学员的？ 嗯，和我们同届。 他叫什么？ 这就不太方便说了。 啊，也是，我失礼了。 金枝抖落烟灰，他不希望因为追根究底而遭到怀疑。 那么，他怎么会放出这些传闻呢？难道没有考虑到会传进当事人耳中吗？ 他当时似乎对唐泽小姐怀有敌意，可能是他自己也有才女之称，所以把唐泽小姐当作竞争对手吧。 嗯，很像女校常有的故事。 听到金枝这么说，原刚邦子露齿而笑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是呢。 后来他们两人的敌对关系有什么变化吗？ 关于这一点。 说完，原刚邦子沉默了一会儿，这才缓缓开口。 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，让他们变得很要好。 哦。 原刚邦子向四周环视了一番，附近没有其他客人。 放出这个传闻的女孩被袭击了。 被袭击？ 金枝上半身向前倾。 您是指？ 她有好长一段时间请假没有上学，声称出了车祸，其实听说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，身心受创无法复原才请假的。 遭到了性侵害？ 袁刚邦子摇了摇头。 详情我不清楚，有人说他被强暴，也有未遂的说法，只不过遭到袭击似乎是事实。因为住在出事地点附近的人说看到警察进行种种调查。 有一件事情引起了金枝的注意，他认为不应该放过。 您刚才说因为发生了这件意外，他和唐泽小姐变得很要好。 袁刚邦子点了点头。 发现他昏倒的就是唐泽小姐，后来唐泽小姐好像也常去探望他，对他很照顾。 唐泽雪穗去探望和照顾对方，金枝心中一震，她佯装平静，却感到浑身发热。 是唐泽小姐一个人发现的吗？ 不，我听说她是和朋友两个人一起。 金枝咽下一口唾沫，点头回应。晚上，金枝住在梅田车站旁一家商务酒店。隐藏式录音机播放出原刚邦子的话。金枝把内容整理在笔记本上。原刚邦子并未发现他在外套内侧口袋藏了录音机。金枝想，今后大概有好一阵子，原刚邦子都会持续购买那本理应刊登自己故事的女性杂志。虽然有点可怜，但他认为这也算是给了这个女人一个小小的梦想。手边处理的事情告一段落，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，看着记事本按下了号码。铃声响了三声之后，对方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小种先生。是的，我是金枝。我现在在大阪。对，是为了那个调查。其实有个人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上一面，希望能和他取得联系，才来请教小种先生他的联络方式。 金枝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。江丽子家。玄关的铃声响起时，江丽子正要拿出烘干机里的衣物，她把抱在手上的床单和内衣裤扔进旁边的篮子。对讲机设在餐厅的墙上，江丽子拿起了听筒。 喂， 请问是手冢太太吗？毕姓前田，从东京来。 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开门。 江丽子脱下了围裙走向玄关。新买的这栋二手房走廊有些地方会发出声响，她一直催丈夫民雄趁早修好，可丈夫却迟迟不肯动手。民雄的缺点就是有点懒。江丽子没有取下链条，直接开门。一个穿着短袖白衬衫打着蓝领带的男子站在门外，年龄大概30开外。 不好意思啊，突然打扰。 男子行了礼，头发梳得很整齐。 请问伯母转告您了吗？ 是的，我母亲跟我说过了。 好。 男子露出安心的笑容，取出了名片。 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 名片上写着红心婚姻顾问协调中心调查员前田和郎。 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。 江丽子先把门关上，取下链条之后再次打开，但是她并不想让陌生男子进门。 那个，我家里很乱。 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 男子摇了摇手。 这里就可以。 说着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了记事本。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